才真的恍然大悟。因为我们无量界一直到今天，虽然累劫修行，可是从来没有一次证得了足够。为什么呢？假如证得出国，你就决定不会退转了。出国叫威不退，所以从这一天呢开始算起啊，经历三大阿僧祇劫，成就佛道了。这表解里面也列得很详细，三行列一个阿僧祇劫，三行是说的，是住，是行，是回向。菩萨这三十个位次，那么这是道力威，伏烦恼。啊，道力威啊，被烦恼伏啊，这叫圆般若蜜。啊，距离究竟圆满的智慧呀，还远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烦恼把智慧障碍住了。智慧虽然本有，因为有烦恼，所以智慧呀不能现前。第二个阿僧祇劫是从初地到七地，这个道理增长了，有能力伏烦恼了，所以叫做净般若蜜。啊，对于究竟圆满的智慧越来越接近了。那么到八地、九地、十地这三个位次，也要经历一个阿僧祇劫，禅定智慧力量都很强，所以能够把烦恼伏断。那么这个叫做大般若蜜。表解里面所列的这个三大阿僧祇劫菩萨的位次，在四教里面呢，这是属于别教。经题第三个第三段是心，这个字是中文，自古以来解释这个字的意思很多，二十一页六百卷的经要，这个说法比较圆满。在世尊所说一切经里面，大般若经分量相当重，译成中文的总有六百卷。在中文所译一切经中，它的分量最大。这一部心经呢，就是六百卷的经要，六百卷的纲领，六百卷的精华，所以这是大般若经的中心。

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。